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十一点半音乐米浪的时间啦。咁咧，好多朋友咧就会问到我，喂，我好想支持本地独立音乐，咁但系我应该点支持呢？其实有好多方法嘅，譬如话有时间嘅，你咪去睇 live 咯。哦，如果你冇时间话去 Hit Agenda、去 Star Hall、去 Fringe Club 睇 live 嘅，其实都唔紧要，因为香港的其实有好多嘅街头嘅 live 咧系进行紧嘅。譬如话你可以去尖沙咀啦、星光行啊，或者系太阳广场嗰条行人隧道去Adidas 嗰边方向、汉口道嗰边嘅方向嘅行人隧道，其实都会有好多 street live 去俾大家睇，甚至乎天星码头都会有。咁我成日都讲笑就系话，尖沙咀呢度咧，其实某程度上每一晚都会有唔同嘅私人音乐会进行紧啦。即系一个私人音乐会有几个舞台，任君选择都几咁开心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譬如话喂唔系，我真系比较少行街，即系我中意黐家多少少咁样。咁唔紧要嘅，其实今日嚟讲咧，我就专程带出咗两个嘅手机程式啦，去俾大家支持呢个香港嘅独立音乐噶。手足去第一幅相啊，唔该。咁其中一个 app 就系画面见到呢个 IndieCast.fm 啦。咁另外下幅相添啊，唔该。另外一个就比较新少少，啱啱成立嘅就叫做 Hita。咁变咗嚟讲咧。呢兩個嘅手機程式入邊咧，係收錄咗好多唔同類型香港獨立音樂單位嘅作品嘅。咁所以嚟講，嗱，冇俾咁多藉口自己啦。手機 apps 啊 ，Android 又有，嗱 ，iPhone 又有，咁啊，冇咁多廢話啦。如果 OK 嘅，裝咗佢，起碼令到自己即作為一個香港人都盡可能支持多啲唔同嘅香港獨立音樂啦嘛，係咪先？好啦，哇，手足響去第一隻歌先，唔該。 好，回嚟第二節的音樂米朗啦。剛才聽到的就是全女班女子樂隊雞蛋蒸肉餅呢對 Math福組合的一首作品，上年他們出的那隻 EP 其實是大受好評的，在上年 Cock and Fab 他們都有表演的時間，我對他們的印象都挺深刻的。今集來講，其實我們集中就是再講回多些不同的本地的製作，我們去去這幅下一幅相吧，麻煩介紹一隻的純鋼琴的獨奏大碟，就是畫面看到這位美女，就是 Miss Abia M， 她的新碟叫 Spittle。咁呢個靚女咧，本身嚟講係一位鋼琴導師嚟嘅，咁本身咧就深受古典音樂所熏陶啦。咁之前嚟講就出咗一隻純古典音樂嘅 cover 大碟咧 ，Abia Journey to Music 嘅。咁呢只 Spittle 咧就係佢第二張嘅大碟，亦都係佢第一張嘅純鋼琴創作大碟嚟噶。手中去下幅相啊，唔該。咁呢只嘅大碟咧，最主要就係話透過唔同嘅背景音效啦，將佢特嘅純熟嘅鋼琴造詣發揮得淋漓盡致嘅，咁甚至乎你係會透過呢啲嘅作品咧，係將各位帶到一個唔同嘅意境層次嗰度噶。咁譬如話一首係將電子節拍同埋巨匠音樂 music concrete 音效貫穿全曲一首 time travel 咧，就正正係將一種嘅電影感嘅凄美咧係帶咗出嚟嘅，甚至乎另外一首作品 The Garden of Rose 喺行雲流水嘅古典鋼琴帶動之下咧。直接一首可以咁講咧，直接一首充滿詩意嘅曲目嚟噶。咁當然啦，如果你係中意純古典鋼琴音樂嘅朋友嘅，咁有一首叫 Snowflakes 呢首作品咧，其實阿 Bia 嘅尋根之作。咁其實你可能聽嘅時間會有所共鳴嘅。咁啊，唔講太多啦，去一去歌先，唔該。 好啦，翻到嚟继续有音乐米浪嘅时间一嗱，头先就讲咗只纯钢琴嘅大碟啦，即系嗰个靓女啦，系咪先？你好难得见到我会喺度讲一个女子嘅单位啦。OK， 咁所以今次咁啊，翻翻嚟啦，咁啊，讲翻一啲。即係自己平時聽得最多嘅 hip hop 音樂啦，睇我的樣子就知啦，即係唔係講笑。OK， 咁送咗我哋呢幅相，唔該。咁講緊嘅就係話香港新進 rapper USB 嘅新碟咧 ，USB Fixed Tape Volume One Unstable 嘅。咁呢一隻呢位朋友啦 ，USB 咧就係2008年開始製作呢個 hip hop 音樂啦。2009年嘅時間參與 MC 人舉辦嘅香港區 Iron Mike Rap Battle 取得第四名啦。2011年就推出咗佢嘅柱南 mixtape 啦 ，Airflow mixtape 啦。咁當其時口碑係幾好嘅。咁啊，當其時佢嗰個作品嘅風格啊，同埋實力都獲得圈中人嘅肯定嘅。咁2012年嘅時間，甚至乎就同 Young Queens 成立咗 Wildstar Records 啦。咁當然啦，就後屘嚟講，佢係離開咗另起爐灶啦咁樣嘅。咁咧，一隻大碟嘅風格嚟講咧，就同之前我講過嘅 Cypress Hill 作品咧就完全唔同，因為咧。呢只碟嘅曲式系完全冇 trap 嘅，咁可以大家抹走佢啦。咁本身呢一只作品咧，呢只碟入边嘅作品都系以一啲旋律化曲式咧作为一个嘅主导啦，以大量嘅弦乐啦、钢琴啦同埋竖琴嘅 sampling 之下啦，喺美丽氛围嘅效果之下咧，咁出嚟嘅效果系好靓好靓。有啲印象咧，即系话如果你譬如有听开日本嘅 hip hop 嘅说话咧，有一个已故嘅作曲人 New Jarvis 啦，佢嘅作品正正系。有異曲同工之妙咁樣嘅，咁啊成個畫面啊意境咧係充滿住啲詩情畫意咁情況，而講翻歌詞嗰度咧，本身嚟講係充滿住一啲人性嘅感覺啦，同埋充滿住正能量咁樣嘅。縱使啊佢個 rapping 風格係比較快少少咧，咁但係感覺上面嚟講就係佢好似用一啲好 energetic 好俾力嘅感覺去同大家打氣啦，甚至乎就係話你會覺得你係聽緊佢講故仔咁樣嘅，尤其是當中嚟講。有一隻作品咧，旅程上的印象咧，就是以竖琴同埋 NK 呢个女高音嘅歌声衬托之下咧，成个嘅故事咧就活灵活现咁，活生生嘅喺大家面前出现嘅。甚至乎另外一首作品《雨落》啦，喺凄美嘅钢琴带动之下咧，成个嘅画面景象就好似一个失意落魄嘅人身处一个。滂沱大雨夜晚景象咁嘅，咁啊疏落嘅 saxophone 演奏咧，更加将成个效果咧带到咗啲画龙点睛嘅效果嘅。咁咧，大家其实咪好耐冇听过一啲系充满住影像嘅音乐咧？嗱，如果系咁嘅，咁你系要听呢只碟试下啦。 天黑又不漆，衣夹夹住碎片穿梭，割开我灌入水点，尝试攻陷我嘅据点，来意不善，可能系未尽人意，先会到达别个层次。希望到彼岸会有我嘅位置，寻找失踪嘅花香，我忍受雪上加霜，系咪咁就可以摧残多次？我不明所以，又或者可以开始去适应出现嘅残影，只系习惯性蒸发，亦会坠落，需要惊吓，但亦会落。想向便构成自然现象，太多想象自然就会变异常，困在角落又觉寂寞，用快乐来作为衬托，雨中作落。 Let it melt in the rain, Let it fall from the sky, Let it wash my mind so just cry. Let it melt in the rainSo just cry. 深沉的天空配上七彩的音域，滚过的节奏将我分解 踩在侵蚀我的一切，一切挡我因为心事而烦恼落雨，听着歌的我继续在细雨中漫步，穿过睡念，发觉我虽然依旧被世界催眠，分不清边啲真实边啲虚拟，唯有在梦境里面将我的所有理想幻想行上一一兑现，散落的碎花继续唱歌，将我的许多往事上锁，有时回忆起那时若果我可以任由自我逗留，寻求翅膀拍翼飞上宇宙，放弃无奈，只因我想未存在过，水气渗透我的脑海某一处，由我到内寻找微弱的等处，发觉无办法再照顾得到所有的意愿，就算有一套法则去计算面对辛酸，都无办法再洗说，唯有将自己心爱的事物配上不改的现实，忍耐你的离开再等待，日出温柔的阳光照耀黑暗中的我，当我经过暴风雨知道一切都会中断，希望蜜月回首你会在灯火阑珊处，再寻求话会是另一个宇宙，时间都无办法接受你请求而停留，再论地的接口，大雨里战斗细雨再混入，无声无息将我的个回忆压缩个点滴个尘粒，当认识都变成不再熟悉，似混浊的泥沼，我每一步都感到我光线引路，置身于空白与虚无，过后总有大雾，自己帮自己带路，灵魂的旅途决定灵魂的去路，雨未停，再约定某年某月某地某日在某地，神只紧靠在幻想里面回味所有一切未讲下的趣味，在美国行我西美，再融化每段距离，有你的梦境最美，好像微不足道的小把戏，逐个打开你心扉，令到你欢喜，重游故地。 好啦，翻到嚟音樂米郎第最後一節嘅時間啦，咁啊聽完咗呢隻咁靚嘅歌之後啦，咁啊都要帶翻啲音樂資訊俾大家嘅。嗱，喜愛夜蒲嘅朋友啦，咁今次嚟講有一個活動咧，想推介俾大家嘅，講緊就係嚟緊四月十七號嘅時間，手足去上啊，唔該。咁就係講緊咧 ，Love the Records 同呢個新進嘅夜店咧 ，Dejavu Presents Best of Spinning 2015年嘅新碟發布會嘅。咁呢個新碟咧本身嚟講就係由呢個新進的 香港 DJ Easy 和 DJ Matt 去負責做一個混音的揀歌工作的，就都是揀選一些很多最 hit 的 EDM 的作品，如果是真的喜愛夜蒲的朋友的話，這個 party 你就不可以錯過了。當然我們都不會忽略了 Hip Hop 界朋友的需要的，手足可以下幅相片，麻煩說的就是4月十八號嘅時間，台灣嘅首席 rapper 大芝咧就將會喺 Hidden Agenda 有一場嘅演出嘅。咁本身嚟講，大芝除咗喺台灣嘅 hip hop 圈係充滿住人氣之外咧，今次嚟講，香港亦都派出咗前 DMC 嘅冠軍 DJ 天豪啦，以及一個我自己幾欣賞嘅 rapper 就係 Hero 啦，去幫手做 featuring 嘅。咁啊變咗嚟講，希望就係話透過佢哋兩個可以帶動一啲不同的 hip hop 氣氛嚟，咁啊令到成個畫面就成個場景嘅熱起嚟啦。OK， 咁啊手足可以下幅相啦。咁啊，如果中意 hip hop 嘅朋友，其實4月9號即係聽晚嘅時間，呢、這個 party The Joints of Turntable Junkies 咁啊值得大家留意啦。因為咧呢、這個唔係一個 rap 嘅 party 嚟㗎，而係揾咗四個唔同國家嘅竹碟冠軍高手喺度喺呢、這個場合入面咧就表演啦，帶嚟佢獨有嘅 DJ set 咁樣嘅，當中就包括意大利嘅代表 DJ Too Fresh 啦，香港嘅前 EMC 冠軍 DJ 天豪啦，日本嘅 DJ 代表 DJ 108，以及中國嘅代表 DJ D Story 嘅。咁咧地點咧就會喺 Auto Launch 咁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咁啊，萬勿錯過啦。咁最後去到下幅相添啦，咁咧其實講緊嚟緊下一個月咧就係 La French May 啦，咁就係法國五月呢、這個大家不容錯過藝術節啦。咁而呢個 Clichy Records 咧就係由法國人喺香港成立嘅，咁今年就會正式踏入第三年啦。咁呢 Clichy Records 本身嚟講係除咗搞好多嘅party 之外呢，亦都帶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子跳舞音樂作品俾大家㗎。咁嚟緊喺4月24號嘅時間，佢哋就喺 K 級搞咗一個三周年嘅紀念 party。咁就請咗澳洲代表 Andy Hart 同埋法國代表 Alex from Tokyo 嚟做一個 performance 㗎。咁如果大家係鍾意法式跳舞音樂電子嘅朋友，咁呢個呢Party 就不可以錯過了。咁最後亦都送上就係 Clichy Records 其中一首正嘅作品俾大家，作為今晚嘅結尾噶。咁啊，音樂米樂，多謝大家收睇。咁下個星期三11:30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it's kinda weak. And I know that he cannot approach me, cause I'm looking like class and it's looking like trash. Can't get with or can't be that. So no, I don't want your number. No, I don't wanna give you mine. And no, I don't wanna meet you nowhere. No, I want none of your time. I don't want no scrub. A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Taking out the passenger side of his best friend's ride, trying to holler at me. Scrub is a guy that can't get no love from me. Hanging out the passenger side.